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1987年的时候，我20岁的时候，我参加短宣去印度，我在那里2个月的时间，大部分的服事就是在跟孤儿院有关。我在3个不同教会办的孤儿院帮忙。那些孤儿呢，他们都很喜欢唱诗歌，包括不少的英文诗歌。其中我记得很清楚的一首，它的歌词若翻译成中文的话是这样，第一节是，你的朋友或许会撇下你，你的兄弟或许会撇下你，你的姐妹或许会撇下你，世上的人或许会撇下你，但耶稣永不撇下你。然后副歌就在强调这个耶稣不会撇下你2遍，耶稣永不撇下你，耶稣永不撇下你，世上的人或许会撇下你，但耶稣永不撇下你。第二节好像是这样，你的爸爸或许会撇下你，你的妈妈或许会撇下你，你的爸爸或许会撇下你的妈妈或许会撇下你，世上的人或许会撇下你，但耶稣永不撇下你。然后副歌又强调，耶稣就不会撇下你。那对一个基督教的孤儿院来说，这首诗歌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些孩子是孤儿，就是因为家人世人撇下他们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耶稣永不撇下他们。那耶稣也永不撇下你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4章15到21节，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，也告诉我们这个事实。在第18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么你有没有经验过别人给你撇下了或欺骗你？你本来认为他们是你的朋友，但突然他们背叛你，比如说像别人就说你的坏话，这个就是撇下你了。甚至你的家人，他们有没有撇下你了？其实当亲人过世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也会多多少少觉得被他们所撇下的。你所爱的人现在就是不见了，但是不管谁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无论你被任何世人所撇下了，耶稣永不撇下你，这是肯定的。或许现在可以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不会撇下我们呢？绝对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他这样做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被我们的母亲所生出来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有属肉体的父母，但是我们已经是属灵的孤儿。但是我们是属灵的孤儿，绝对不是因为上帝撇下我们，不是，是因为我们人撇下了上帝。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做，他们本来在上帝的家里面很快快乐乐地当他的儿女，但是他们反而选择撇下上帝来做撒旦的奴隶。自从那时候，所有的人生出来就是属灵的孤儿。但是父上帝爱我们，要把我们再次领养过来，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和圣灵成圣的工作，上帝就这么做，都是他的恩典，他的作为。我们这样才是在上帝的家里面与耶稣同在， 耶稣也永不撇下我们。我们能保持在上帝的家里面，也都是因为他的恩典。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节与最后一节给我们机会考虑这个问题，我们自己配不配在上帝的家里面。在第十五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然后第二十一节，他类似地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那么当你听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你的感觉如何呢？你有爱耶稣吗？你有遵守他的命令吗？你配得蒙耶稣的父爱你，耶稣也爱你，并耶稣向你显现吗？那么我们必须先说，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有做，我们有爱耶稣，我们也遵守他的诫命，他的命令。但是呢，我们常常还是非常软弱地去做，因此上帝对我们的爱绝对不能靠我们先爱他够多他才爱我们，我们根本做不到，我们更没有够遵守耶稣的命令。特别在那天晚上，耶稣所强调的命令就是这个爱，爱上帝也爱别人。关于这爱别人方面，在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那接下来在第十五章，耶稣类似地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我们要爱别人，你要爱你的家人，也要爱你周围这边的弟兄姐妹们。你要为你的家人而活，好好地关心他们，照顾他们，也要关心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们。我们做的好不好？常常就是太缺乏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在刚才耶稣讲的那两句经文，他都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耶稣先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先爱他或先爱别人够多他才爱我们。约翰一书更清楚地说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是的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我们爱的不怎么样，并且就是因为我们爱的不怎么样，上帝就显出他对我们罪人的爱。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，包括我们不怎么爱他也不怎么爱别人的罪，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救赎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，也就欢迎我们进入父上帝的家里面。这就是爱。我们现在的确有爱上帝也爱别人，但是我们这样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阿们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刚才已经看了第十四还有第二十一节，我们之后也会回到这两节经文，但是我们先看中间的内容，从十六十七节开始。在这里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福音里面从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七章都是同样一天晚上的事。耶稣一直在准备他的门徒，因为耶稣快要离开他们，隔天下午耶稣会被杀，离开他们三天，然后复活又跟他们在一起。但是主要的离开就是耶稣复活四十天后要升天回到他父那里去。那么在约翰福音这段，那天晚上耶稣好几次告诉他们他会或者父会差遣圣灵给他们，圣灵也会好好地眷顾他们。我们的经文是个例子，耶稣说天父会赐给他们另外一个，就是耶稣之外的一个保惠师，也可以翻译成帮助者或者护卫者。这真理的圣灵会永远与他们同在。那么耶稣说门徒已经认识这圣灵，因圣灵已经常与他们同在，一定是的，他们这样才能相信耶稣。接下来耶稣说圣灵也要在他们里面了，耶稣这样讲就表达那个事实，门徒已经有圣灵，但父上帝会更丰富地，就是在五旬节那天赐下圣灵充满他们，好好地住在他们里面。五旬节真是那样，并且呢，彼得那天讲得非常清楚，他宣布说，告诉众人说，当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，他们就必领受所赐的一样的圣灵。这当然包括我们这里所有受洗的人，我们都有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住在我们里面。像耶稣所说的，世人非基督徒，他们不认识圣灵，看不见圣灵，也不能接受体会圣灵，这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在拒绝圣灵。基督徒的定义就是那些被圣灵重生的人，有圣灵在他们里面的，也就是我们。那么这圣灵也是真理的圣灵。真理是什么？或者更好应该问，真理是谁？我们上个礼拜就听到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就是真理，圣灵也就是把我们与这位真理连接在一起，使我们相信他，也坚固我们在他的道里面。在我们的经文后面一点，耶稣两次说类似的话。在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说，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在十五章二十六节耶稣也说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圣灵在我们里面见证耶稣，使我们想起耶稣的道。这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这样把第一位保惠师耶稣带到我们这里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看我们的经文第十八到二十节。耶稣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 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我们先看十八节，耶稣说：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那天晚上，耶稣跟他门徒庆祝逾越节的时候，就设立了圣餐，然后很快他就被抓，门徒也都分散了。当时门徒可能觉得耶稣就是撇下他们了，特别是当他们看耶稣隔天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可能就感觉他们是像被撇下的孤儿一样。但耶稣说不会，他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，他一定会到他们那里去。第三天，耶稣的确复活，向他们显现。但是我想，耶稣这边提的来临，更是指透过圣灵的充满，耶稣更丰富地与他们同在。接下来第十九节，耶稣说：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。这个应该是指耶稣升天后，圣灵降临的时候，门徒还是在信心里看见耶稣，但是不信的世人，就是没有这种信心的眼睛，他们看不见他了。第二十节，耶稣继续说：到那日，应该就是五旬节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得到圣灵的充满之后，现在都通了，他们与耶稣的关系变得更坚固了，他们也更了解父跟子的关系，他们也现在真的活着，因为耶稣活着，并且圣灵坚固他们在耶稣里面，所以他们现在也真正的活着了。你也是活着了，因为圣灵使你与基督连接在一起的，所以基督的生命也是你自己的生命。世人不了解圣灵，他们也看不到耶稣，但是圣灵住在你里面，永远与你同在。借着圣灵给你的信心，你也看到耶稣了，看得很清楚了。耶稣也不撇下你为孤儿，他一直不断地来到你这里。首先借着你的洗礼，上帝就给你披戴基督了，使你与他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了，你就是与他联合了。在基督自己的道里面，他再次来到你了。等一下在圣餐里面，当然耶稣的身体宝血就会与你同在了。耶稣另外也说，无论在哪里，也包括在这里，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，那里这里就有他在他们在我们中间。是的，耶稣在这里，他绝对不会撇下我们了。他的应许是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活着了，你们也活着了，现在已经有，将来在天堂会永远面对面与耶稣一起活着了，一定的，不要惧怕，耶稣永不撇下你了。现在因为耶稣绝对不撇下我们，圣灵也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用害怕。三位一体上帝这样爱我们罪人，我们现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活在他的爱里面。怎么做呢？我们就爱上帝，也遵守他的命令。 谈到这里，我们当然就是回到我们经文的第一节还有最后一节。上帝的爱真的是充满我们了，中间的内容就提到他对我们的爱，这爱现在就不得不从我们身上流出去，一方面流回到上帝，我们爱耶稣，另一方面这爱就流到我们周围人的身上，包括我们的家人，也包括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。这就是耶稣的命令，爱上帝也彼此相爱。关于爱上帝，在第21节耶稣说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是的，像我们之前所说的，上帝先爱我们，但是我们现在的确也爱他。接下来上帝又爱我们，我们又爱回去，一直不断地是这样。那么关于我们爱别人，这常常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有时候即使我们爱他们，他们不一定会爱我们回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还是爱他们，就像上帝爱我们罪人，我们所有的人，虽然很多人没有爱他回去，耶稣说他怎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爱别人。夫妻的关系是个例子，我就提一个例子。在夫妻的关系里，有的时候这爱好像都没有什么流动，不容易。丈夫说，哈，他如果不爱我，我也就不爱他了。那妻子当然想的差不多一样，因为他没有爱我，我怎么会爱他呢？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人开始，无论对方回应没有，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，你就让基督的爱从你身上流出去到别人身上，无论是你的配偶或任何其他的人。这就是耶稣其中一个命令，他对我们的旨意，这是好的。那当你试着做但是做得不好，或者当你很想做但这爱好像很难从你身上发出去的时候，你也就向耶稣呼叫说，求帮助我，怜悯我这个罪人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回应呢？他当然说，我不撇下你为孤儿，我必到你这里来。他这样就再一次地来到你这里，赦免你没有爱心的罪，再一次地给你他的爱，让你再一次地试着把他的爱发出去。耶稣一定不会撇下你，他一定会一直不断地到你那里去，一直等到那天他终于把你带到他父的家里去，永远在那里与他同在。感谢上帝对我们的爱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，阿们。